呀那里女不孝的孩儿孩子 下面请听周美娇演唱的《舞女拜寿》。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小姑娘，我个心肝宝贝。 伯娘，阿玲是我个孙新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孙伯娘，孙新孙伯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那两块娘。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哎哦，严得媳妇来听婆婆，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一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弄看一快到西，哎呀快到东。西裤头贵的是红哎、啊、呼呼呼，西裤龙山翻发利益，一只长女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就叫严师道啊，弄一两西裤去好进拉姑，听众婆婆欺负红官。高明夫人与农庄，媳妇农是一两发生的眼拉姑，夫爷都来嘛两阿姨都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的农庄犯错。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害得我婆婆人难做，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神经去婆婆。夫妻总会情深红啊，一情愿一座断肠来缝来缝啊，真是我也为个好心啦，我做于为难难生我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嘛？是非侬长远为的妻身啊啊啊从。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Oh! 叫你阎罗舞你遭受 Cheers.